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的录音时间又回来，情商花阿笋哥坐在这里做录音。今天我们讲一集鬼。 今天是7月16日，今天是。 今天16咩？ 是啊，前两天14嘛。 是咩？ 是啊是啊。 哇，屌，我平时7月14我不放假，我都 request 翻工的。 哦，是咩？那你前两天你为什么不翻工呢？ 我放大假，我大假是被人逼你放的，我屌个老尾。嗱，那个老细跟我说，阿狗啊。嗱，我年年四月你都知道我攞大假去睇電影節噶啦。佢今年咧就貼住咗一個嗱，我哋放大假有個 requirement 得三行嘅啫。我前一年唔係上一年喎，係前一年兩年前啦。你記住，我已經寫落去今年嗰度四月要放大假，即係兩年前啦嚇。咁應該係咪我優先嘅先？冇人寫落去啊嘛。今年咧有個護士長無啦啦係話：，喂，我四月有事要放大假喎。咁、那個老細、那個經理同我講：阿九啊，不如咁啦，嗱，三個都係我上司，即係三個同我一齊爭嘅都係我上司。阿九啊，我知道你前兩年已經寫落去，我話係啊，我哋今年公平啲抽籤。我話唔好抽啊，嗱，一定係你得到嘅支籤。點解咧？因為佢想整撚死你啊嘛。咁咪同個護士長講：哎呀，唔好意思啊，護士長，我哋抽籤嘅時候唔知點解狗贏啊！你屌你老尾，你估佢報唔報仇啊？嗱，我話俾你聽，佢實報仇。以呢個咁嘅撚樣，咁你夠唔夠膽放啊？梗係唔夠膽放啦！屌你，咁焗撚住四月冇得放。咁本來咧我就十二月諗住放撚埋佢嘅，佢又同我講喎，十二月 hot season 好難俾到你喎。咁老細，其實我放假係咪即係我係一個唔重要嘅職員？即係你係唔俾夠我放，嗱我冇講過啊！屌嗱個老細咁講，咁我亂咁揾啲假嚟攝咯，點知啊攝到呢段時間咪呢段時間放假？其實我七月十四咧，我一定翻工嘅。點解咧？啲人成日話精神病咗好撚猛鬼，我哋一個護士長佢講啊，我而家越嚟越唔中意當嘢。其實個撚樣咧，因為點解唔中意當嘢咧？我哋收咗好多好麻煩嘅 case。咁佢又唔中意當嘢啦，梗係，譬如有啲亂同癖噶啦，有啲啊搞人屎忽噶啦，驚住夜晚黑咧有單咁嘅嘢要報警嘅時候就好麻煩。你知而家醫院發生呢啲咁嘅事，嗰啲病人仲要係一啲唔識得去到為自己權益而到張羅嘅人，我哋係會好大件事嘅。咁咧佢而家梗係唔想當嘢，你知唔知佢出邊招啊？我啊見撚到啊，夜晚黑呢度有個阿叉著撚件白袍行過，我心諗我哋嗰度真係收撚咗個阿叉，係咪佢著撚件白行過啊？你老母！佢話夜晚黑呢度好撚多鬼啊！我啊而家唔中意當，我心諗有啊屎乜鬼嘛！你照下鏡咪見撚到啦，屌你！ 不過我覺得好得意，即係咧呢個我其實越大咧 越唔信。 越不信有鬼， 我梗係咯。 我啱啱前幾日七月十四咧，我喺條街度喺度諗啊，如果俾我望到咧就好啦。 係， 起碼證明呢樣嘢係有嘅。因為你諗下，這個故仔唔多唔少都講咗幾千年啦，即係喺我未出世之前嘅好多個千年已經有無數咁多嘅鬼故，而每一代嘅會有特別嘅鬼故。以前嗰啲著古裝，後來嗰啲著青裝，而家嗰啲著時裝啦，係啦。咁有啲咧去到你嗰個仲犀利啦，費事搞咁多白色衫上身，係咪？即係咧，我就喺度諗，如果俾我見到係有嘅話咧。佢會讓我相信有另外一個世界咯。 啱 如果冇嘅話咧，其實人類都幾絕望嘅喎，又唔可以咁講嘅，即係總之一瓜咗。 唔係，係講嗰句説話。 嚇！ 有鬼你一定唔怕死。 係啊，係啦，我就係咁諗啦。 啊！ 即係如果係真係有鬼嘅話咧， 點樣怕死啫？ 一來我未必怕死啦，二來我就知道死咗之後仲有另外一個世界存在咯。 你怕咩啫？ 咁但係而家但係。覺得人世間可以延續，都只不過是我哋一個良好的主觀願望啫。 一個想像。 而呢件事亦真係我唔敢講話一定冇。 啊！ 但起碼喺我而家已知嘅，我即係我咁喺而家呢個年紀裏邊啊，我都仲未見過咯。 嗱，我有一日有一個撲街同我講，你真係言之鑿鑿，點解咧？佢都係唔想翻工。話説咧，我哋青山醫院咧有個姑娘咧，多年前咧就吊撚咗頸。咁咧就死撚咗，咁啊後生女嚟嘅，喺屋企吊頸，好似唔知吊頸係燒炭啦。咁咧我哋夜晚咧有張 live router， 就要睇咧邊個翻工做邊間病房嘅。咁咧有時咧，因為有啲人病咗咧，就呃你去一間好撚惡劣嗰間病房。咁咧嗰個柒頭就講喎，人哋問佢做咩事，幾個夜都唔翻。 我啊嗰日一翻去睇 Rota， 我就見到嗰個吊撚咗頸個姑娘企撚咗喺度啦，我梗係唔撚翻啦，咁撚猛我咪攞價咯，我又瘦但有陰陽眼，我心諗你有陰陽屎眼冚家產，屌你！佢擺明玩嘢，咁佢用咩藉口咪話見鬼咯？屌！ 哦，係啊，我其實呢一個咧話自己有陰陽眼呢、這個 陰陽屎眼就有 呢個咁嘅講法咧，其實都會其實很多人都用嘅呢、這個咁嘅藉口，即係話俾你聽，佢見到呢個世界嘅另外一邊。 係啊。 咁然後咧，有咩？通常呢個人通常有咩特徵嘅咧？通常喺個 community 裏邊咧，即係幾個朋友入邊咧，佢都係中意比較突出嘅，好中意啲人圍住佢講嘢嘅。然後咧，咁你諗下，你又唔係三條賓州或者六個波，咁佢其實真係冇乜嘢可以令到人哋吸長時間吸引你嘅啫。咁佢哋就會附和自己 三個波，我見過。 大家對玄學是有認識的，一係咧就係見到鬼，一係就唔係咧就係有非法嘢。即係如果你唔係有呢三樣嘢，就即係一係就有免費閪屌。一係咧就係能知過去未來。喂，唔係做咩圍住你講嘢啫？係咪先？即係你個 spotlight 唔會永遠打住你噶嘛。唯一咧就係講啲嘢。喂，屌我有你冇你先至有興趣睇下啫，係咪先？唔係點解你咁想揸人哋個波啊？因為都係人有你冇啫，係咪？咁我就覺得我都見過好多咁嘅人咯，係啊，就係咁。同埋好好笑嘅，我前一排同個即係你知啱啱報完税啦，咁報税前我例牌每年都見一見我會計師。 又有鬼屌你！ 咁佢就講話佢就同我講話，喂阿順哥，你唔知你信唔信呢啲嘢？ 屌你一講你知唔信咧？ 唔係點解佢要咁講咧？即係你知道我都係身體有啲病㗎啦。佢咧就係好心嘅，佢有個師傅。 就有啲人奶你又？ 冇啊，男人嚟嘅。 屌你男人咁唔信？ 人奶嗰啲大先有得飲喎。佢嗰日有冇介紹 你飲 啊？ 我話俾你聽，我哋闖邪之前最緊要係咩？飲啲人奶冇事，最緊要靚妹嗰啲喎。啱啱掂㗎。 佢咧就佢好心嘅，佢純粹就係話咧，佢原來咧佢就係由細到大有咩嘢都會揾一個師傅去問嘅。咁然後咧，我話咁嗰啲但係佢好笑，佢話如果講運程嗰啲，佢就唔準嘅。但係咧，譬如話如果你覺得屋身邊有啲奇怪嘢發生，佢講個故仔係咁嘅，佢個女就小朋友嚟嘅啫。咁然後就去公園度玩，玩翻嚟就唔肯食飯，就咁簡單啫。就唔係一日喎，即係講緊係持續有五六日都冇飯人噶啦。即係一食就咧，又唔係好講嘢嘅喎。咁你講嘢認你望佢有 attention 嘅。咁然後咧，佢話阿師傅咧就話：喂，佢就叫佢去個即係指一個方位俾佢啦，燒份街衣咁樣啦。咁又唔係收你咩錢嘅，就係真係叫你燒份街衣啫。燒完份街衣之後咧，佢話嗰日咧個女就問佢：喂，阿爸，我想食嘢。 梗係啦，我撚咗五六日，屌你！ 嗱 ，OK， 咁即係當然啦，我哋頭先講嘅嘢咧，全部都係合理嘅。咁但係你又解釋唔到點解佢有五六日都唔想食嘢咧？ 喂，大佬，你鬼知佢煮啲乜撚嘢俾佢食啊？ 哦，咁呢個係你嘅講法啫，人哋都係有錢家庭，所以亦都有個鋪，即係嫁曬人哋係會計師，係咪？ 聽我講，我阿媽咧，我有兩單嘢想講。我阿媽細個咧，突然間戚起條筋喎，佢同我講：阿九啊，我睇到報紙就講咧，你知唔知咩叫牛魚啊？ 牛魚、牛鈔魚啊？ 唔係牛鈔魚，牛魚啊！咁咧喺潮州裏邊咧就一罐嘅，浸住嘅一塊塊白色嘅。 唔食。 咁咧， 牛魚。 牛魚開蓋。 Milk。 牛喵嗰種叫牛魚， 牛魚咪即係喵哥。 喵英文係喵，但喺邊度買嘅咧？喺啲潮州鋪先有賣嘅。嗰罐嘢咧就玻璃樽裝，紅色蓋檸嘅膠蓋，佢裏邊有啲鹹嘅水浸住一塊一塊。 我知，順德嘢啦。 佢夾一塊落個碗，撩爛佢。我話俾你聽，嗰種味好似咩咧？我嘔出嚟嘅嘢嗰啲味嘅。咁我係不嬲唔食啲嘢嘅。佢又話俾我聽有益。佢突然間滴起條筋咧，每個人嗰碗飯都有一塊呢啲嘢。我屌你老味，我足足半個月冇食嗰飯。 唔係，我明白呢、這個，但係你個人嘅經驗就唔可以話人哋全世界都係咁啦。 咁你唔知佢煮啲乜撚嘢俾佢食。 咁但係即係依、這個。亦都喺你一個咁資源匱乏嘅環境下邊，呢啲嘢出現就會比較正常啦。人哋唔會十餐都食牛魚噶嘛。 我話俾你聽，到第二單，嗰、那個細路仔可能真係玩或者少少中暑嗱呢 都唔出奇，都唔出奇。 第二單近排發生嘅，因為近排七月十四，咁啊呢啲就叫咩叫冇知識啊，同埋遇著庸醫啊。阿牛牛以前嗰間嗰、那個叫做診所就請一個阿嫲。 個阿嫲幫佢打掃。 咩叫阿嫲？ 即係嗰啲幫佢打掃嗰啲 會計師啊？ 阿嫲嗰啲嬸嬸啊？ 哦啊！ 阿嫲即係幫佢打掃啊，執垃圾桶啊。 哦，即係阿姨啊。 阿姨。 都叫阿嫲啊，應 該。我哋以前醫院叫阿嫲嘅，我哋即係執照顧我哋嗰啲啊。 哦 ，OK OK。 咁咧就著件白衫又藍邊嗰啲啦，以前細個你見嘅啦。 冇印象。 哦，我哋70年代有嘅嗰啲幫你去管理，即係幫護士、醫生執手尾嗰啲人，就唔係健康助理員。咁咧，佢就做啲下難嘢啊，拖屎拖尿啊，斟滾水嗰啲咁樣嘅。咁咧，佢咧以前有個阿嫲咧，就幫佢手就照顧診所嘅。咁啊，十幾年冇見㗎，亦都冇失聯咗。突然間有一晚打俾牛牛，佢話佢個女咧就31歲，啊唔係21歲，就突然間咧就唔食嘢，目露空光。在家裡癱瘓在那裡，不懂說話，咁咧就又唔食嘢，又唔沖涼，總之癱喺度咁啦。送佢急症室，博愛咧就做埋 CT scan 之後咧，話冇嘢，抌佢翻屋企。咁咧佢咧就信隔離個師奶，哇！阿陳師奶，你個女一睇就知撞撚咗邪啦！你睇下佢目露空光，周圍啤。嗱，你去青松觀揾呢個大仙，咁啊搞掂啦！咁佢揾青松觀就收攬咗兩雞嘢一劑， 兩萬 人一劑，就幫佢咧又祈福，又唔知做啲乜撚嘢灌腸咁撚樣啦。咁咧飲撚咗兩劑符水，即係寫40000蚊都唔撚掂。咁咧就揾牛牛，牛牛一聽，你而家去揾個腦外科，你聽朝急，你去揾個腦外科，即刻叫佢，我而家寫 WhatsApp 你驗血驗一個。驗銅啊，驗 copper， 你聽日話俾呢個醫生聽，我懷疑個女有呢個病咁樣，佢 send 埋個病記俾我，嗰個叫 Wilson syndrome。 咩叫 Wilson syndrome 咧？原來咧喺二十零歲至40零歲呢個時間咧，就發病率好高嘅。佢喺你第13條基因裏邊，其中一條出咗問題會係咁，會點咧？你個腦會積聚大量咗銅啊 copper。佢話咧。原來食物裏面哪些食物最多銅呢？食菜和食這個西蘭花。他說不是因為菜裏面多銅，是因為農藥裏面最多銅。他說如果那個人吃海鮮反而沒事，吃菜就領東西了。他說銅積在腦袋裡，如果在24個小時裏面吃一種去銅藥，他排出來就沒事了。他排不到出來就積在腦袋，就壓死了腦細胞，就好像你現在的女兒。嗰種叫 Wilson syndrome 咧，就係目露空光，個人癱咗，唔識講嘢，胡言亂語，隻眼直頭啤住你嘅。佢係點解咧？因為咧，佢咧嗰個腦咧嗰啲銅咧就會壓住咗腦前葉，就會有咁嘅情況出現。那個人嗰、那個情緒咧，那個 temper 咧就會好兇嘅，即係好 aggressive 嘅。佢話呢個係其中一個即係最易睇到嘅生理先咁嗰個阿嫲帶個女去驗，即刻驗到係。咁之後咧攞翻張報告去博愛醫院，你知唔知博愛醫院個醫生講咩咧？你哋私家醫生驗嗰啲你唔可以作準噶喎，我哋都要幫你睇過個證啊。咁啦，兩個禮拜之後翻嚟復診，我揾腦神經外科再睇一睇。我屌你老味，急症啦，仲腦神經外科，咁啊即時要送入去嗰啲私家醫院搞。咁就食一啲排銅藥就好翻少少，但係都係唔得。咁啊個血銅都係好高。咁阿柳嗱唔識你咪以為撞邪咯。你好彩遇咗阿柳，點解遇咗阿柳？因為以前做精神科嘅佢，佢話咧呢個病咧有好多醫生咧都會睇漏嘅。咁咧所以佢以前個教授就教佢，你橫掂都驗多樣啫嘛，又唔值錢嘅驗血，你咪寫埋驗 copper 落去咯。即係驗多樣啫嘛，驗血銅，你寫埋落去又唔爭好多錢，好過斷錯症。所以咧，通常咧，由老一輩嗰啲教授肯咁教你嗰啲，咪即係袋錢落你個袋咯。10年唔見一次，見一次，你以為個撚樣撞邪咯？照 CT 照唔到噶，你做好多精密嘅嘢都做唔到噶。個情況驗血咪驗到咯。 嗯。 咁你呢啲以前啲人咪覺得佢撞邪咯？嗱，你等於個細路女，佢中撚咗。中暑中撚咗幾日，去嗰個公園曬撚到阿媽唔認得，食嘢嗌攣啦，淨係想飲水啫嘛，淨係想飲水同埋飲汽水飲凍嘢，因為有輕微中暑咪咁嚟咪咁撚樣咯。 嗯、 你見邊啲人唔中意食飯，中意淨係飲啤酒或者淨係飲流質嘢？你覺得哇係喎，佢可能撞鬼，撞一啲鬼咧？你見呢啲食物擺入口咪即刻化火嘅，佢咪要食啲濕物嘅？邊啲人中意食濕物咧？ 做裝修嗰啲啊，熱撚到阿媽唔認得，最中意做咩？飲啤酒，因為熱量高又易入口，凍。佢身體消耗咗大量嘅糖分，咪飲啤酒補充，飲汽水補充唔到噶，啤酒麥做噶嘛，佢咪最舒服咯。食飯點食啊？熱辣辣，中咗暑啦，屌仲食條撚咩？即係佢可能就係咁樣樣咯。你科學你唔去清晰地去解釋，咁你咪覺得 係 咁樣。 哦，係，所以其實呢個觀點都係好，即係我覺得係我其實想講咧就係啊，點解會計師會有咁樣？我就覺得好奇怪，就係、是、一個。即都叫係一個做咗會計師，讀書點都起碼接近二十年啦，係咪？ 知識唔夠啊，佢係關心個女唔夠。 咁啊，其次咧就係、是、你有咁嘅，即係有咁嘅有咁嘅知識，有咁嘅常識。你第一件事咧，你去思考嘅就唔係去諗 佢有冇撞車。 即係你唔去諗一啲究竟放不如的佢入醫院入去驗下，即係譬如話有啲咩冬瓜豆腐，梗係揾個醫生問下啦，係咪？冇理由揾個神棍問下。咁或者佢都未係必係神棍嚟嘅，我哋而家都冇咁多證據去證實件事真正係點樣。咁但係就係咁啦，有鬼呢個世界咧，係就算連好多你睇下蔡伯黎啊， 咩名？ 蔡伯黎寫通勝嗰個人咧，咁啱咪關老襯嘅。 係啊， 即係你諗下佢都即係一個講神講鬼嘅人，其實都撈到風生水起。 因為其實神鬼係愛嚟做咩咧？俾容許小弟大膽多言，神鬼係嚟管制同埋軟性鉛制一啲嘅社會嘅中層嘅人類。點解咧？有好多嘢係法律邊陲，我管制唔到你。譬如有一啲走私漏税，你法律上邊好多灰色地帶嘅。咁我用邊啲嘢去管制你呢？有報應嘅細佬，第一，跟住落地獄啊！咁地獄有咩嘅呢？地獄啊，有呢個鐵狗，你有冇睇《地藏經》啊？有鐵狗啦、火柱啦，有啲嘢去管理你，就係嗰啲鐵狗咧，會即係蛇咬你，令到你走唔甩啦，日日綁火柱啦、勾脷筋啦，喂，呢啲我嚟做咩啊？嚇鬼啊嘛！邊個會落地獄寫啲咁嘅嘢咧？佢落完，佢都翻嚟同你講：，喂，啱啱我落完去啊！嗱，我見到啲咁嘅嘢，我屌你落啊，仲翻得嚟？你呃鳩我啊？啱啱先？即係等於有啲人，天堂有啲咩㗎？天堂我哋唱聖詩啊！我屌你老母啦！天堂有脱衣舞，有揈波，有可卡食我去。呢啲嘢墮落啊，細佬！佢係嚟管制啲咩人啊？我嚟鉛制你個內心。如果你係啲中層嘅人，喺啲法律邊緣上面遊走嘅人。咁你咪會覺得係喎，呢個世界真係有報應，係喎，呢個世界真係會有地獄。我做嘢嘅時候做咩？收斂少少，唔好舐咁盡。呢、這個就係有鬼有神，我嚟鉛制你噶嘛。冇鬼冇神，你同我講，你黐撚線噶啦，細佬，你含得撚啊？你邊啲人唔會信鬼神呢？打個仗嗰啲一定唔信。 係啦， 喺死人堆裏走出嚟，你講咩撲街？ 呢個係二次大戰之後咧，大家都唔信有上帝。 咪係咯。 其實應該打完一次大戰，求其打一次仗，大家都應該信上帝。 你試下去嗰個叫做叫咩啊？你喺登陸喺歐洲 時， 諾曼帝。你喺諾曼帝戰役，你就知道有冇上帝啦，一定冇。你只係信咩咧？德軍啲炮彈好撚勁。 唔係啊，諾曼帝係係贏噶。 但是死好撚多人咧，佢係攞死屍去堆翻嚟。 絕對唔係，絕對唔係。咁呢個係你對二次大戰嘅了解，唔係好充足。 諾曼第唔係死好多。 原本咧，佢咧喺呢個英吉爾海峽咧就有兩個 location 嘅，一個就下邊，一個上邊。上邊就係諾曼第。咁然後咧，初頭咧，這個美國咧就喺度就度緊條橋，就諗住咧就喺下邊落嘅，因為佢。近啲 Luxembourg 嘛，近盧森堡嘛，咁然後咧就咁就派啲間諜話俾佢聽，喂，同呢個德國佬講，我哋都喺南邊登陸嘅，咁佢都呢個希特拉都喺呢個南邊嗰度設防啦，北邊嗰邊就鬆啲啦，咁點不知咧就咁然後咧嗰時候搞咩就好笑。在沙灘那裡泵了那些大炮的波波那全部都是假的那有個偵察機一來就就以為全部都是南邊登陸、後來怎麼知道就是北邊登陸那個就是諾曼第登陸戰嘛、你說很順利呢就肯定不是但是呢 有很多美國人的 剛剛那不是咯這個諾曼第登陸戰的時候呢他、那時候希特拉呢就已經玩隆美爾沙漠之狐、放假回去看他老婆、總司令咧， 聽到呢單消息，但係唔信，因為佢哋認為佢南邊出得咯。成個諾曼第登陸係喺德國疏於防範嘅情況下邊發生噶嘛？係 乜？又話死好撚多人啊！諾曼第全部啲人炸撚死曬啊！嗰啲登陸艇 應該係敦勤，你講緊呢個敦勤係敦勤係嗰個叫做咩？ 研究搭翼 唔係即係近排嗰套電影啦，係應該係敦勤啦。即係但係都唔係死好多人，30万人，好似大部分都係翻翻去咩噶嘛？翻翻去法國噶嘛？係啊，所以唔 即係你經歷過一兩次戰爭，你又唔會撚信上帝噶啦。 我覺得 個世界冇呢啲， 我覺得好得意嘅。即係當我生病之後咧，第一我就係唔信中醫。佢即係中醫呢個觀念咧，喺我心裏邊咧係徹底咁樣粉碎咗嘅。即係我曾經會相信中醫應該係得嘅。但是中醫如果是得的，其實得，如果中醫是得的，其實中醫應該去經過雙盲測試。 什麼啊？ Double Blinding Test。 哦，中醫沒 有。是的，為什麼，即是我覺得為什麼不做呢？其實 得下不得下嘛，佢點做 啫？係啊，即係同埋，其實如果你係一個小病，譬如話你傷風感冒，或者係發炎性， 佢食唔中佢都嘔好啦。 其實呢個人最尾係會 recover 噶嘛，咁你其實西醫都好老實咁承認咗，佢根本係醫你唔到啊。佢將你個症狀降低， 啱啊！ 你最好嗱嗱聲快啲去瞓覺，盡量去透過自己康復。 啱啊！ 即係第一，我 俾假你咪得咯。 第一咧，我就係唔信醫生，唔信西醫，唔係唔信中醫。慢慢咧，我就唔信有鬼，因為我覺得 我有鬼，我唔信好耐噶啦。 即係，但係咧但係如果真係有嘅話咧。即係可能雖然唔係幾好，唔係幾努力啊。其實我都想知道，即係想知道原來係有另外一個世界。 你聽我講啊。 嘅咁樣。 我哋青山醫院有花園嘅病房，數埋唔夠我隻手指咁多。 嗯。 咁咧，通常而家啲人唔出花園嘅，因為其實俾病人困喺間房裏邊耐得滯，冇見陽光咧，其實都佢唔係斷日噶嘛，佢斷年計噶嘛。咁其實係咪好唔人道先？你唔見陽光，唔見樹蔭，其實幾唔人道啊！咁咧，我間病房有個花園嘅，但係咧，我個花園係邊？點解啲人唔出咧？嗱，全間病房得我一個人出花園，咁點解咧？啲人咧，嗱， 又係亂撞缸嗰啲啊！ 我哋間病房就係啱啱成青山醫院嘅殮房，我哋青山醫院有間獨立嘅殮房嘅。咁咧就喺間殮房拆咗，就喺我哋嗰間醫院，就喺我間病房，就啱啱我哋嗰個花園就係我哋個殮房嗰個位啊，一模一樣啊！咁咧啲人一出到去，嗱我哋個花園有邊樣嘢多咧？蚊多，好多蚊，太陽好撚曬，冬天風好大，咁咧有啲撚嘢玩嘢又點咧？同個經理講。我有陰陽眼嘅，一出撚到去，我就知嗰度好撚多邋遢嘢啊，嗱唔撚掂噶。你一出到去啊，咪話啲病人撞邪啊，我一出到去即刻唔撚舒服，今晚都未必翻到工啊，經理，屌你，好撚猛鬼啊！一個玩完嘢到第二個啦，個經理話：喂，你哋唔撚係啊，啲病人成日困撚住出下去都好。第二個仲堅，哇！嗰日啊，我一出撚到去，好彩擺兩支香喺度。我見有兩個人埋嚟，係咁喺度舐啊！嗰兩支香，嗱你哋啊，啲人唔夠陽氣，你唔好撚出去。嗰日我頂得到嘅，我心諗我屌你老母啦！咁咧有一個咧，嗰啲神棍，我哋咧醫院咧逢係燒衣個撚嘢出嚟嘅，點解咧？呃錢啊嘛！你夾撚咗幾嚿，佢咪屌你老味落撚咗幾嚿夾啦！之後話咁撚多地方啊，最撚陰係呢個位噶啦！太陽雖然曬到，你睇下曬唔撚到地啊！我心諗嚇。太陽曬到曬唔到地，哦嗱，我篤信呢、這個現代嘅物理學嘅，個太陽曬到點可以曬唔到地？係咪中間有層嘢隔咗？ 你有冇屌？你有冇屌柒佢？你講咗，你有冇屌柒佢啊？ 屌你哋同啲咁嘅廢柴講嘅嘥撚氣啦！即係佢哋唔想出，咪千萬個藉口啦。我出，我掛個蚊香喺佢身度，咪同啲黐線佬出去享受下日光浴啦。屌你老尾，你咁撚多藉口，又話有鬼，又話有神，我咁撚耐見。見都未見過，即如果你話有鬼大波女鬼你拍檔翻嘢嗰日，喂嚟招呼下我，我想試下鬼妹波胎係一個咩事件啊！我嘗試好耐㗎啦，屌你！有啲又話夜晚黑有俾鬼襲，又我坐撚咗喺張凳度啊，哇！俾只鬼啊推撚咗喺間病房周來走來走，唔撚想當嘢個撚咁咪咁講，即刻入病幾日啊！屌你老尾閪！即你見呢啲垃圾多撚到啊！屌你如行河沙數啊！屌你老尾閪！ 又話有鬼，又話有神，又話要點點點點點，屌你點你老母咩？即係現代嘅物理學同埋現代嘅科學就最好解釋。我哋共產黨篤信一樣嘢係咩啊？唯物辯證法啊嘛，冇你唔好撚講啦，屌你係咪先？ 咁咪 有啲嘢真係冇喎，大哥，你證實唔到喎，同埋你話見過，我真係未見過。 係咯，我真係 未見過。 我真係未見過。 啊！ 我都好想見下。 我好想啊！屌你老味，流嗰啲咪有咯。 係咯。 流嘅個個都話哇，好撚猛噶，好撚猛嗰啲啊有啊，好撚猛啊，唔知咩猛嘅 嚇。係咯，同埋呢排出街熱辣辣咁樣，又唔見到即係周圍嘅宵夜係有啲氣氛嘅。 屌你有啲陰氣有啦，屌你熱辣到阿媽唔認得啊！屌你邊有陰氣、啊？ 咁你有冇試過有冇試過喺條街度突然間熬底咧咁樣？ 我話俾你， 即係個氣氛好差，你覺得哇？你譬如话有时你去殡仪馆都去过好多次啦， 系咪？最熬底系咩咧？有一次我同宝宝龙拍拖，走去嗰、那个 唔记得带钱， 唔系大角咀嗰间叫咩殡仪馆啊？大角咀嗰间咧，荔枝角道嗰度咧，九龙殡仪馆啊。 嗯，当系啦 吓。我唔记得喺大角咀嗰度嘅，咁咧夜晚黑六点零钟，嗰日都好卵晒嘅太阳。但係行到殯儀館都好撚陰，下面有啲六角亭諗住食嘢，哇！屌你十室九空，我話不如走啦，屌你呢度真係好撚恐怖。 係啊， 佢仲係陰喎，屌你老！ 但 係 真係好得意喎，係咪有時呢啲嘢都係有個心生出嚟咧？ 唔係生出嚟，因為嗰個啱啱閃咧，嗰座大廈遮攬咗陽光。第二樣嘢，嗰度真係好撚陰嘅，陰氣好撚重嘅。 係咯，嗱，即係咧，如果有所謂陰氣呢個觀點咧。即係如果一個可能性就係我哋對嗰度嘅光線啦， 係啊， 温度啦， 磁場啦， 磁場啊， 因為咧嗱，我話俾你聽，唔係我講噶，驗樓嗰個詹 Sir 講嘅，佢話我都想見下鬼，有一次去睇空宅，我特登帶個磁場錶去， 佢咪有個咩睇下有冇鬼個錶嘅，係啊係啊， 佢話跳撚到阿媽唔認得，我都識咗，佢話磁場錶，因為磁場錶係點用嘅咧？逢係你度磁場一定要俾一電先嘅。如果冇電就度唔到嘅，咁佢突然間跳到咁咧，就證明有電。咁但係四方八面都冇電，咁點搞磁場錶跳咁？你咪識下佢啦。 咩係磁場咧？其實 嗱，我咁計啦，我哋玩隔離牛或者玩火牛，一定要用磁場錶度一隻牛嗰、那個中間位喺邊，之後點啲汗落去，等只牛唔好震嘅。咁咧咩叫磁場呢？嗱，你用一嚿磁石一磁，啲鐵粉咪兩邊心形咁樣化開嘅，中間嗰一點咧就係叫中線。我哋喺嗰度點一焊之後，只牛就唔會震噶。側邊嗰啲叫磁場，唔俾電咧係唔得嘅。咁一係咧就用普通嗰啲永久磁石就可以產生微好微嘅磁場，但係如果你要產生大嘅磁場，要俾電咯。啊，咁佢影響都幾大噶磁場。譬如如果我舉一個例子啊。有些人住在那些電塔附近，個磁場很撚大，大到點咧？我曾經去過一個人屋企幫他整電視機，咁咧佢部電視無撚啦啦，有一邊咧個角黃曬嘅，咁佢話喂條天線收得不好啊，狗你幫我收收，我收條撚咩？你睇下你個電塔離你都唔夠十二尺，真係唔夠十二尺啊！因為嗰啲電咧，佢個碟咧嗱，逢係電塔嗰條高壓電入去。佢要掛住，之後再掛住佢噶嘛。每一個玻璃碟，你計佢大約11000伏特到啦，隔電。咁嗰度有十隻玻璃碟，咁即係嗰度有十幾萬伏嘢啦。咁佢十幾萬伏嘢咧，因為佢條線咧唔係穿過去噶嘛，佢喺條電塔度一個掛一個，中間咁樣撚條線過去噶嘛。咁呢度咪有個磁場產生咯，因為你呢個嘅電壓同呢個電壓會有個磁場產生嘅，嗰、那個磁場好撚大噶。我攞磁場俾一度，我話屌你，你個電視梗係會咁啦，咪黃角，你搬到呢邊冇噶。佢話係喎，咦搬到嗰邊冇，都係睇唔到。咁我話你冇計啊，你嗰個磁場大到咁，你嗰支液晶體嗰陣時用啲大牛龜，嗰液晶體演像管就歪咗咯。即係佢本來打直嘅，嗰啲電離子，但係你俾磁場攝撚咗埋去，咁咪搞成咁咯。 哦， 攝撚咗一邊埋去咪歪咯。 即係磁場呢樣嘢都真係會影響到， 好大噶，可以影響到好緊要噶，頭痛啦，個鳴聲可以好大噶，有磁場。譬如我哋而家咧啲地線咧，佢因為回路嘅問題會有少少磁場，個電嗰、那個鳴聲好大，呜咁樣噶，好撚嘢㗎。 嗯， 所以唔係小嘢嚟噶，磁場影響，即係你唔好以為是一個小問題啊，可以影響好撚大噶，好嚴重噶。咁 有些人咪覺得哇，屌呢啲 有怪啊！ 呢個世界邊有啲咁撚樣嘅嘢啊！屌你個閪！ 唉，好，如果觀眾知道有鬼嘅，喺我哋個節目裏邊， 見到有大波女鬼出聲， 留言留言，好，拜拜。